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36集。 啊，那件意外，我知道，那是几年前的事来着。 内藤边用毛巾擦汗，一边点头。 就在我家附近，虽说不是隔壁，但也没几步路。 那件意外当时在你们那里是不是成了话题？ 啊？那应该叫话题吗？倒是有一些奇怪的留言。 奇怪的留言？ 啊，说不是意外，而是自杀之类的。 你是说开煤气寻死？ 对。 内藤说着看着正庆。 怎么了，中道学长？有什么不对吗？ 啊，嗯，其实是跟我认识的人有关。 他向内藤说明缘由，内藤惊讶地睁大了眼睛。 原来中道学长在教那一家的小孩啊，真是很巧。 对我来说没什么巧不巧的。嗯，不过你再说仔细一点，为什么会有自杀的留言？ 不知道，我不太清楚，那个时候我才念高中。 内藤偏了一下头，立刻似乎又想起了什么，往手上捶了一拳。 哦，对了，去问那里的大叔，他可能知道什么。 谁啊？ 我租停车位的不动产大叔，他曾说过，因为房客在公寓里面开煤气自杀，把他害惨了。他说的大概就是那间公寓吧。 不动产？ 一个念头从正晴脑中闪过。 你说的是发现尸体的人？ 那个大叔吗？ 嗯。发现尸体的好像是出租公寓的不动产公司的人，可以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吗？ 哦，可以啊， 拜托你了，我想详细了解一下。 好。 体育类社团里长幼有序，学长托他这种麻烦事，内藤虽然感到困惑，也只能抓抓脑袋点点头。第二天傍晚，正晴坐在内藤驾驶的丰田卡瑞纳前座上，这是内藤以30万元向表哥买的二手车。 抱歉啊，麻烦你这种事。 哪里，我无所谓，反正就在我家附近。 内藤和颜悦色地说。前一天答应的事儿，学弟立刻就办了。他打电话给为自己介绍停车位的不动产中介，确认对方是不是5年前煤气中毒案件的目击者。对方表示，发现尸体的人不是他，而是他儿子，而他的儿子目前在申江桥经营另一家店。申江桥位于东城区，在生野区北边。抄写了对方的电话号码，并绘有简图的便条，现在就在正晴的手里。 中道学长果然很认真，是因为了解家教学生的身世对教学有帮助，对不对？我打工的时候实在没办法做到这种程度。 内藤佩服地说。看他自行如此解释，正晴不置可否。事实上正晴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当然他知道自己受到雪穗强烈的吸引，但他并非因此才想知道雪穗的一切。按照他的看法，他认为过去的事情根本无关紧要。他想，大概是因为自己无法了解雪穗吧。即使他们的距离近得可以彼此碰触，言谈也很亲近，但他有时仍然会默然觉得雪穗遥不可及。他不明白为什么，并且因此心生焦躁。内藤不时地和他攀谈，讲的是今年新加入的社员。 每人程度都好不到哪里去，有经验的人很少，所以今年冬天啊是关键。 把队伍成绩看得比自己的学分更重的内藤脸色略带凝重。田川不动产申江桥店位于自干道中央大道转弯的第一条路上，刚好就在阪神高速公路东大阪线高井田交流道旁。店里一个瘦子正在书桌前填写文件，看来没有别的职员。瘦子看到他们便说， 欢迎光临，找公寓吗？ 显然以为他们在找房子。内藤向他解释，他们是来打听吉田公寓那次意外事件的。 我向生野店的大叔打听，他说遇到那件意外的是这边的店长。 啊，没错。 田川警惕的眼神在两个年轻人的脸上交替。 都过了这么久了，为什么还问这个？ 发现尸体时有一个女孩也在场吧，一个名叫雪穗的女孩，那时她姓西本，没错吧？ 对，是西本家。你是西本的亲戚？ 啊，雪穗是我的学生。 学生？哦，原来你是学校老师啊。 田川恍然大悟般点点头，再次看了看正清。 这么年轻的老师啊？ 是家教老师。 家教？哦，明白了。 田川眼中露出了轻蔑。 那孩子现在在哪里啊？他妈妈死了，不就无依无靠了吗？ 他被亲戚收养了，一户姓唐泽的人家。 哦。 田川似乎对姓氏不感兴趣。 那他好不好？后来再也没见过了。 很好，现在念高二。 哦，已经这么大了。 田川从柔和型七星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，衔在嘴里。正晴看在眼里，心想，没想到这个田川还挺赶时髦的。这种烟在两年多前推出，尽管一般风评认为味道不佳，但是甚受喜新厌旧的年轻人欢迎。正晴的朋友有一大半都放弃了老七星，改抽这个了。 那他是怎么跟你说这件事的？ 吐了一口烟之后，田川问道。他一看对方年纪比他小，口气就变得不客气起来。 他说受过田川先生很多帮助。 这当然是谎话，他没有跟雪穗提过这件事儿。他怎么忍心碰触雪穗的痛处呢？ 也说不上什么帮助，那是吓都吓死了。 田川往椅背上一靠，双手枕在脑后，然后一五一十地说起了发现西本文代尸体时的情景。可能正好也是闲着没事做，正晴也得以掌握整起意外的概况。 比起发现尸体那时，后来的事更麻烦，警察跑来问东问西的。 田川皱起了眉头。 都问些什么？ 进屋时的事。我说我除了打开窗户关掉煤气总开关以外，没碰其他地方，不知道他们是哪里不满意。他问我有没有碰锅，玄关是不是真的上了锁。真服了他们。 锅有什么问题？ 我也不知道。他们说什么如果是大酱汤冒出来，锅四周应该更脏才对。话是这么说的，事实就是冒出来的汤浇熄了火，又有什么办法？ 听着田川的话，正晴心里想象当时的状况。他自己也曾在煮方便面的时候不小心让锅里沸腾的热水冒出来过，那个时候锅的四周的确会弄脏。 话说回来，能够让请得起家教的家庭收养，就结果来说对他也是好事一桩吧。跟那种母亲生活在一起，他大概只有吃苦的份儿。 他母亲有什么不对吗？ 他有没有什么不对我不知道，可是生活应该很苦。以前是在乌冬面店之类的地方工作，也是勉强才付得起房租，而且还有积欠呢。 田川朝着上空吐烟。 这样啊。 可能是因为日子过得很苦吧，那个叫雪穗的女孩冷静得出奇，发现她母亲尸体的时候连一滴眼泪都没流，这倒是吓了我一跳。 啊？ 正晴颇感意外，回视田川。李子对他说过，雪穗在文代的葬礼上嚎啕大哭。 那时有人认为可能是自杀，对吧？ 内藤从旁边插话。 啊，没错没错。 那是怎么回事？ 好像是有好几件事表明这样比较讲得通，不过我是从一个一直跑来找我的警察那儿听来的。 讲得通？ 是哪些？很久了，我都忘了。 田川按着太阳穴，但不久便抬起头来。 对了，西本太太吃了感冒药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